的伪装，你会怎么放？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我们只能忠于直觉，只因为欠缺所以总不懂拒绝，但又不再愿意为对方妥协。别说还有感觉， 双人床来自莫文蔚。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寂寞，因为欠缺，好的坏的从不拒绝，而别人也走不进自己心中的那一个空间。莫文蔚慵懒的声音有个性，也非常的性感，就好像她的人一样，而她的歌也只有爱过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得。继续来听张洪亮，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看不清，却奢望永恒。

的面对寂寞，再一次开始生活。曾经爱过，只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原来的齐秦，他的名字总是和那不食人间烟火、美到勾人怜惜的王祖贤联系在一起。年轻的齐秦有一股桀骜不驯的腔调，一头长卷发，穿着牛仔衣包裤，坐在摩托车上，一脸的青春洋溢，一脸的霸气威武。和王祖贤分分合合那么多年，终究是无缘而终，带一些的唏嘘。时光匆匆而过，王祖贤孑然一身定居国外，而齐秦则娶了娇妻，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或许这也印证了时间就是最好的疗伤良药。继续来听万芳《温哥华悲伤一号》。 让我心甜，也是这个季节心像断了的线，不想再要聚散了却。雪花 献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你是下一条河，抵挡着多少苦涩。你是我嘴边一首歌，唱尽所有悲欢离合。你是我枕边一场梦，是天就亮。 这是由蒋雯丽、孙淳、杨紫等主演的《幸福来敲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幸福》，来自于毛阿敏。作为内地歌坛的大姐大，毛阿敏是演唱过像《篱笆墙的影子》、还有《投入的爱一次》、《历史的天空》等很多首这样脍炙人口的影视剧的主题曲啊。特别是91年的那一首《渴望》，更是火遍了全中国了。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今天第二首歌来到的是信的《火烧的寂寞》。 谁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移动，屋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却将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抱住你，手下半飞了，被大海淹没，手下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移动，屋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 火烧的寂寞，这是信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呢是由李荣浩作曲，姚若龙填词。你没有听错啊，作曲呢就是那个小眼睛的男生李荣浩。你可能是在看了《我是歌手》之后才慢慢的了解他，知道他。可是当你翻开他以前的履历，会发现他已经默默做了很多事情。从小呢学习低音小提琴，20岁的时候就出版了相关的专业书籍，然后22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参与到了陈坤、赵薇、张信哲、杨丞琳等等当红歌手的歌曲创作，还有幕后的制作。所以这个小眼睛的男生真的不可小看哦。继续来听到唐娜《落花流水》。 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远。 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这是1994年马景涛还有叶童、周海媚主演的台湾武侠剧《倚天屠龙记》当中的片头曲，很多人都记忆犹新啊。也是由詹德茂还有周华健填词，周华健自己谱曲的一首歌。它有一个粤语的版本叫做《刀剑若梦》，是由林夕填词的。接下来是孙楠、阿令一起演唱的《命中注定》，这是孙楠为冯小刚首次担任监制的电影《命中注定》而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无法预料和你会相遇在下一秒，时间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想试着顺其自然，却又得不到，只有懂我的人会感觉到。哦，不见 18年前吧，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不见不散》呢，是曾经邀请了孙楠演唱了同名主题曲，可以说是唱遍了大街小巷哦。那18年之后呢，他跟冯小刚是再续前缘啊。这一回呢，是为冯导监制的电影《命中注定》献唱主题曲。而这部电影呢，其实讲述的是汤唯还有廖凡饰演的一对欢喜冤家在意大利的浪漫之旅。哇，又是俊男靓女在大荧幕虐单身狗的节奏，还有那么多人单身都好想谈恋爱呢。来自于范晓萱。 没人发现我

酒醉的 Tango， 这是邓丽君在87年的时候灌录的一首歌曲。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是有很浓厚的邓丽君烙印的，但是呢，这首歌的原唱并非邓丽君本人。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台湾歌手杨小平呢是首次的灌录了这一首歌曲。其实，有一些歌啊，年头越久，听起来越有感觉吧。像邓丽君的歌，还有接下来播放到的吕方，听歌的时候呢，会感觉很多的回忆都涌满了心头，而且很多的感觉还是那么的简单和自然。来听到吕方的这一首《多爱你一天》，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你喜欢哦。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早日会有这一天，所以我并不埋怨，爱总要两情相悦，不该是一厢情愿。把心给了你，既然等不到缠绵，能不能换回一点时间，就让我多爱你一天，把藏在心里的话说一遍，默默地守在你身边，直到我再也无力去怀念。就让我多爱你一天，虽然说明知痛苦总难免，我爱的无悔无怨，给的心甘情愿，只求你真心了解。早知会有这一天，总要